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94集。说好的前队冷若冰霜。程木闻言石化了，他刚刚还挺激动的，说什么都避着秦闪，此时瞬间安静。陆兆莹已经完全不管程木了，他直接走到秦冉的桌子边，手撑在他的桌子上，也不说话，就盯着他瞧，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。片刻后，程木麻木地看向郝队，他觉得自己耳朵坏了。 郝队，不是你跟前队他们救了我吗？ 具体情况复杂，你的定位被模糊了，技术人员不能确定你的具体位置。 郝队言简意赅的， 是他用电脑确定了位置，要不然你现在还没出来呢。 所以说秦冉救了程木没毛病， 前队身边的技术人员都不能确定的位置，最后还是他定了位。 程木艰难地复述了一遍。 嗯， 纵然亲身经历过，再次回忆之前的情况，郝队也还是难以置信，他手捏了捏强调道， 不到半个小时。 程木没再说话了，小姨是很安静。之前程木并不太注意看秦闪，眼下瞠目结舌，确实是被惊到了。郝队是不可能跟他开这个玩笑的。 可他怎么会这个？ 程木还僵硬着。前队因为712的案子在这个圈子中成名，他手下都是精英人员，可见从属于他的技术人员的实力。不仅仅是程木，包括郝队跟陆兆颖都想不明白，秦冉在他们眼中就是一普通高中生，他是怎么会这种技术的。具体情况没有描述，但程木能够想象得出来那个场景。 秦小冉，你也太厉害了吧。 陆兆颖这个时候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一拍桌子，面色兴奋且激动。 你什么时候学的编程？竟然比专业的技术人员还专业。 以往因为程俊的震慑，程木对秦冉态度上挺有礼貌，但他从小身边都是极其优秀的人物，实际却并不在意秦冉，发自内心的还是有些瞧不起的。可现在听到陆兆颖的话，程木的内心没有再嘲讽什么，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。再一次看秦冉的时候，态度还有眼神明显跟之前不同了。秦冉依旧坐在桌子边写卷子，在写化学卷子。因为对秦冉态度变了，眼下校医室里的人对他都十分好奇，明明只是一个高三生，为什么编程技术会这么好。在装作不经意地路过秦冉时，顺带地看到了他正在写的卷子。跟他那种会软件编程的大神风范不同，卷子上的字迹并不好看，像是小学生写的字，生疏，框架打得也不好，没有什么棱角，而且一眼看上去只有寥寥几题是对的。对他十分好奇的程木跟郝队有些一言难尽。 怎么样，秦小冉是不是很厉害？ 陆兆颖在给程木包扎不小心弄到的小伤口，看着一边端着冰水喝着的郝队不由笑。秦冉坐着的桌子在里面，跟陆兆颖这边隔了一个玻璃门，若是放轻声音，秦冉听不到这边的对话。程俊正拿着手机出来，程木顿了顿，用仅仅这几人能听到的声音若有所思地开口。 俊爷，你们不奇怪吗？为什么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高中生恰好就会这个？这一切不会觉得太巧了吗？ 程俊正在跟人打电话，闻言微微侧身，他动作一向懒散，此时漫不经心地瞥向程木的目光有几许锋芒。他没解释什么，只是慢响声音。 三天后有跟前队的饭局，你们有其他事，饭局上再说。 虽然事实不像是程木以为的那样，但救援时前队依旧功不可没，吃饭是必须的。可是 君爷，前队已经答应了要去吃饭。 程木想着回来时在车上的样子，前队一个屁都没有崩。 看他的样子不太像是会跟人一起出去吃饭的人。 有程俊在，程木他们几人肯定会收敛，前队等人到时候也不说话，气氛得有多尴尬呀。心里虽是这样想着，程木却不敢多说什么。这次他跟好队来云城，一是为了程俊，二是为了前队，有这个机会总比没有的好。三天后中午，好队程木二人先来到了饭局。程俊跟陆兆颖还在等秦冉放学，没有来。程俊是定好了时间，等秦冉放学过来，时间刚刚好。程木跟好队提前来这里，是因为对程俊还有前队本能的尊敬。 他确实很厉害，但是这种公事场合他出现会不会不好？ 程木捏着茶杯瞥了门外一眼，低声对好队说道， 前队到时候不高兴怎么办？ 这种场合程木觉得秦冉一个高中生并不适合出现。他原本以为好队会赞同他的意见，却没想到好队只是默默地喝茶并不开口，似乎在想什么。程木还想说什么，这时候包厢门被服务员开了，有几个人进来了。一抬头发现是前队，程木脸上显而易见的惊愕。他原本以为前队会跟程俊一样是踩点来的，一般提前来饭局的不是过于尊重对方，就是想跟其他人唠唠嗑。看前队那张古板沉默寡言的脸，就不像是那种会唠嗑的人。程木站起来率先开口， 前队你要喝什么茶？ 不用。 前队言简意赅。他坐在靠门的位子上，跟在他身后的两个技术人员也全都落座，每个人都古板地坐着。除了前队开口让服务员又上了一壶茶，其他人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，场面仿佛被冰冻了一番。程木接下来试图问了前队一行人几句，前队这一行人不是摇头就是点头，像是冰块。程木彻底没辙了，他以为自己的话已经很少了，没想到有人的话比他还要少。他低头给好队发了个微信， 前队太高冷了，完全没办法合作。 就在气氛尴尬到冰点的时候，门再次被推开，当先开门的是陆兆颖。他摸着自己不灵不灵的耳钉，一边开门一边偏头跟身后的人说着话。 俊彦， 程木跟好队都站起来。程俊垂着眼眸低低应了一声，声音还带着点鼻音，跟秦冉一起走进来。程木刚想坐下，就目瞪口呆地看着前队等人也站起来了。刚刚还冷若冰霜的几人全站起来了，有人把剩下的凳子擦了擦，有人把凳子拉开，而前队本人脸上带着很淡的笑，倒了一杯茶放到秦冉面前，十分热络地开口道， 啊，这个可以喝，就几片茶叶，我让服务员重新上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